输了，而且输得相当无力。吉慕云的打法虽然不是霸图粉丝们最喜欢的热血硬派，但是让对手束手无策的胜利他们还是非常喜欢的。现场欢声雷动，迎接着下场的莫凡。他和秦慕云一对一的交手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上次虽然最终是他胜出，但因为一样是擂台赛，当时秦慕云的零下九度只剩11%的生命，最终莫凡的毁人不倦损失了一半的生命才将其拿下，算下来还是他比较吃亏。这一次双方在状态平等的情况下交锋，最终莫凡惨败。31%，这是当毁人不倦倒下时带走的零下九度的生命，勉勉强强可以说成是1/3。这就是他又一次面对秦慕云时的战绩。回到选手席上时，一贯扑克牌一样的脸上都染上了几分不甘的神色。和他关系在众人当中算是最亲近的苏慕成拍了拍他，以示安慰。莫凡很是激烈的思想斗争了一番，昂起头来刚要开口，苏慕成却已经不在他身边。 我上场了。 苏慕成正在和大家打着招呼，随后就朝着赛台上走去。星星下一个出场的选手是他。莫凡发呆，好容易准备主动开口说点什么，结果却 有什么疑惑。 忽然身边有声音响，莫凡转头一看，是叶修在问他。莫凡头又扭回去了，似乎是在挣扎要不要开口。叶修也不说话，就在一边耐心的等。 应该怎么做？ 莫凡头没有扭回来，但总算开口了。 向他学， 这样就能赢他。 目光不要局限在这一个对手身上，你的对手会有很多。向他学，目的不是单纯的为了战胜他，而是为了让你继续提高，收获更多的胜利。 吉慕云是莫凡目前所遇到的一道坎儿，他身上那种职业训练营出身的素养，正是莫凡这个野路子出身所欠缺的。如果莫凡能将秦慕云身上的很多东西纳为己用，个人战力将有很大提升。就说秦慕云最优秀的选位、走位功底，莫凡能学上一些去，那他的烟花式打法也将更加合理，更具威胁。叶修希望莫凡可以意识到这一点，结果莫凡这边却又沉默了。叶修等了会儿，看他也没有再开口的意思，于是也不再多说。 试试吧。 留下最后一句，叶修离开了。而莫凡盯着台上即将开始的新一局比赛，若有所思中。擂台赛第五场，苏慕成对秦慕云，一场枪戏之间的内战。比赛在清脆的枪响与轰鸣的炮声中开始。这刚一进入地图，两个完全无需移动就已经可以攻击到对手的远程同时开始了攻击。枪炮师的射程比神枪手还要远些，但在擂台场这张图上没有什么用武之地，而神枪手的高射速高爆发让零下九度此时的攻击显得更加连贯密集。沐浴成风的身边瞬间就绽放出多处火花，零下九度身边呢，第一发炮弹这才炸开。虽然一发炮弹就已经能笼罩一个范围了，但零下九度一个翻滚就已经躲了干净，其他的射击却一点都没有停。不利，对于星星而言还是不利。零下九度不停的走位和连续的射击，攻防都不耽误，明显比起沐浴成风要有威胁多了。秦慕云甚至还在让零下九度逼近距离，枪炮师是一定要远程的，但神枪手呢，近距离还有枪体术的打法，拉近距离对苏慕成来说也是施压，可在这张图上他却没有办法拉开距离缓解这种压力。 神枪手的枪体术相比起一般的近战职业来说，粘性可能要逊色一些，但可控制的范围却会更大。 该怎么做？ 莫凡刚刚为自己问过这个问题，而眼下他却开始为苏沐橙担心起来了。场上形势瞬息万变，可没有空闲像叶修和莫凡对话这样耐心，需要瞬间做出决断。而苏沐橙给出的答案是爆发。沐浴成风的攻击节奏突然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，大面积的狂轰滥炸瞬时间将零下九度给笼罩。齐慕云连忙操作零下九度游走，但是沐浴成风的攻击像是有什么精准的制导似的，竟然一直死死咬着零下九度不放。 火力线， 有人看出来了，这是枪炮师的火力线才应该具备的火力爆发，但是这种距离又怎么可能？火力线的距离极限不是选手的技术原因，而是因为枪炮师装弹发射的技能慢节奏所限制。太近的距离，枪炮师的攻击反倒无法连贯，但是此时沐浴成风的爆发好像是打破了这个设定的极限。 怎么会这样？ 转播中的潘林已经傻眼了，李一博也头痛，他只是模糊的有些发现，他需要时间来思考和整理。但就今天星星霸图这擂台赛的快节奏，等他整理完了，大概已经该下一场了吧。 距离并不是不变， 到底还是场边的职业选手们更高端。霸图选手席这边，张新杰已经察觉到了原因，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会逃过一般人的眼睛，但他却从不会漏过。 苏沐橙是将一些可以快速爆发的技能在第一波使用，过程中角色借力后退，在不断拉开距离的过程中，不断的选用可以保持攻击连贯的合适技能来继续攻势。 张家乐作为枪戏高手，在这方面极具眼力， 是在一个纵横轴上都可以任意变化的十字火力线。 林静言说。 好像并不止， 张家乐说。 是啊，十字形的话不至于封杀慕云的走位，是三线交叉的变化。 三线交叉的话， 雪花状吗？ 林静言发散想象力。 雪花火力线。 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还在头痛的时候，霸图这边连苏沐橙这一技巧的名字都起好了。 有关苏沐橙是花瓶的争论该停止了， 张新杰表示。这等技巧可是枪炮师的经验意识积累到巅峰的杰作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用得出来的。 这不是早有定论了吗？ 张家乐纳闷，职业圈里好像没有人认为苏沐橙是花瓶吧。 一直有争论的，好吧。 张家乐不争辩，他知道这是张新杰的严谨病在发作，以他的作风来要求的话，大概没有任何争议是会停息的。 不过就这场比赛的话， 林静言看着场上的形势，这场比赛并不会因此就结束。苏沐橙的表现已经十分精彩，但是很遗憾，在这张图上沐浴成风的后退有尽头，他的攻击节奏在这一刻将受到限制。 如果反向再来一遍呢？ 张家乐说。苏沐橙这可变的火力线既然可退，当然也可进，就是将方才使用技能的顺序和节奏反过来罢了。不过再看了两眼形势后，张家乐自己就找到了答案。 莫云注意到这一点了。 是的，齐慕云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。他的零下九度在火力线中抵受着强攻，但他出色的走位功夫到底还是消化了大量伤害，尤其是避过了很多会导致他攻势中断的攻击。齐慕云很顽强地在枪炮师火力线的压制下和对手进行着对攻，他在保持施压，他在坚忍地等待着时机。和场外的霸图选手们一样，他也察觉到了苏沐橙可能会撞到的问题。 尽头 就是擂台场的角度，苏沐橙一开始选择的就是一个可以退出最远距离的方位。 就快到了。 秦慕云紧盯沐雨成风的每一步，他会提前做出一些变化吗？秦慕云没有忽略这种可能性，他早早针对这种可能性做出了封杀。沐雨成风已经只有退到最后角落这一个选择了。 到了，最后一步，沐雨成风已经踏出，攻势将在这里滑下休止。接下来该是零下九度的强势反击，将沐雨成风卡死在这最后的角度。轰轰轰！ 最后一步，沐雨成风爆发出最后的攻势，明显也是很清楚这一点的苏沐橙，在最后一刻不留后手的将可用的一切技能都一股脑的丢了出去。 哎，最后的攻势了， 张家乐感慨着。虽然是对手，不过这最终的爆发不可否认还是挺悲壮的。 不对， 这次却是林静妍也察觉到了状况。 怎么， 已经放松下来的张家乐不够专心，还没察觉呢？ 零下九度的血不够。一直没怎么参与讨论的韩文清此时一语中的，所有人呆住，包括场上的秦慕云。 大家都在狠命地关注着苏沐橙，关注着沐雨成风，关注着他的火力线，关注着他可以在这么一个短暂的过程中做出多少攻击。他表现得很出色，但是地图太小，距离太短，能做到这样已经是极致了。每个人都是这样以为的，每个人心里都怀着点叹息和感慨，但是所有人却都忽略了这个极致在这场比赛中已经足够。因为零下九度的生命不是百分百，因为他在和毁人不倦的比赛中已经丢掉了31%的生命，69%生命的零下九度最终倒在了沐雨成风最后一波火力爆发中。 被骗了，之前的火力线他并没有做到极致，他流利了，就为积攒最后这波爆发的威力。 林静年说， 不要忽视他的狡猾，这可是叶修的最佳搭档。 韩文清说着。